各位观众，嗱，而家我位处呢度咧，就系旺角道嘅豪华戏院。嗱，其实香港以前系有两间豪华戏院嘅，一间咧就喺铜锣湾。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咧，嗰间豪华戏院咧，如果你搭你睇后座或者超等咧，你上咗楼梯咧，你会见到有个欧洲影业公司嘅咧，有个公仔孭住个地球嘅，嗰间喺香港岛嘅铜锣湾嘅豪华戏院。但我而家呢间咧。嗰間係歷史耐啲嘅，呢間咧就喺旺角嘅豪華戲院，呢間1991年先開業嘅啫。點解我會嚟呢度講呢間戲院咧？嗱，呢間戲院好奇怪嘅，佢初初起嘅時候咧，就預咗一棟大廈咧，預咗做戲院噶啦。咁係幾層高，嗱出邊咧就好開揚嘅喎，間戲院就行好多級樓梯先上去。但你哋睇完戲咧，佢就好鬼恐怖喎，就會喺嗱嗰個咁嘅門口嗰度行翻出嚟嘅，你就會喺廣東道嘅出口咧。你就會喺廣東道嘅出口咧，就行翻出嚟嘅。咁點解我會無端端帶大家嚟講呢個豪華戲院咧？喂，唔講大家唔知喎。呢間戲院咧，雖然唔係太舊嘅戲院，但係都好鬼多靈異事件發生嘅。咁話説咧，我以前有個朋友咧，就喺度做個 part time 大位嘅。咁啊，經朋友介紹，即係兩個同學就喺度做大位嘅。咁試過一次呢間豪戲呢間戲院咧，其實係大戲院嚟喎，得兩個影院嘅啫。但係咧，經常就唔爆啦，同埋咧就唔係好多人睇嘅呢間戲院。試過有一次咧，佢係明明咧，喂佢知噶嘛，劃位嗰場爆唔爆係咪？幾乎佢哋都唔使帶位啦，都冇人睇嘅。咁佢發覺最前面嗰兩行，喂冇可能嘅喎。冇人睇戲，你點會坐最前嗰行啊？貪過癮咩？但係最前嗰兩行坐滿咗人，跟住佢諗住攞個電筒咧行埋去睇下，喂邊個咁戇居，臭座唔坐，坐前座咧？但係咧佢又醒目喎，佢終於都唔係好敢行埋去睇嗰班人。咁呢次係第一次啦。咁又有一次咧。佢咧就見到有個客睇完套戲，喺個廁所度乒拎菠蘿咁走出嚟，咁佢又問嗰個人一見到佢就好驚，啊喂有嘢啊有嘢啊，咁佢又問嗰個喂有咩嘢啊你咩事啊先生？佢話佢入到個廁所度咧，就本來咧就冇人嘅，佢又去廁所就唔係去大開大佢開細嘅啫，咁啊廁所裏邊咧明明咧。就嗰啲門咧就向內推入去，係冇人嘅。但係到佢屙完尿諗住去洗手嘅時候咧，反而見到嗰啲門閂曬喎。喂，風吹咧嗰啲地嗰、那個廁所啊閂埋門係冇可能有風吹到入去嘅。但係啲門咧閂埋咗不特止咧，嗱你知廁所啲門咧，佢拱係拱，佢冇理由喎。頭先明明又冇人入過嚟，點解嗰度門會閂咗？佢逐道門去試過拱過咧，係拱唔開喎，係喺裏邊 lock 咗喎。呢件事喂係冇可能發生，明明頭先冇人噶嘛。咁終於咧就佢有個同事有一次咧就同佢講：，喂，你二號影院嗰度咧，你記唔記得明明係兩點半？喂，呢啲咁嘅戲院兩點半冇可能爆棚嘅喎。但係佢會發覺咧，好多時都係嗰場戲咧，都係會前座嗰兩排咧，就會坐一扎人喺度喎。就問佢啦，喂，你今日有冇落過樓下睇過？場戲係冇多人睇啊，點解會有人坐喺度嘅？咁佢話：喂，我都唔知喎。咁兩個咧就相約有一日，的起心肝，嗱，我哋唔好去食飯。開完戲晏啲，我哋再上去睇下發生咩事。咁咧，佢哋揾咗一日咧，特登兩個約埋一齊，晏晝時段，咁啊又走翻去二號影院嗰度，真係見到兩個不約而同係見到前座最前嗰排同埋後面嗰排咧，係坐咗十幾人喺度。咁啊明明劃位冇人嘅，佢哋帶位亦都係冇人嘅，點解上到去咧？就真係見到十幾廿人坐喺度喎，兩個咧，嗱你知戲院咧就高咁斜落去噶嘛，咁佢就兩個咧 撞起個膽，兩個人啊嘛，今次一齊咧開咗個電筒行埋，諗住一照。但正當我哋行到就嚟行埋去嗰陣時，唔見咗喎，啲人係唔見咗嘅喎。哇！嚇到兩個人咧，嗱嗱聲就走翻出嚟啦。你眼望我眼，面青口唇白，跟住咧，佢兩個不約而同咧就唔敢再喺呢間戲院度做。嗱，呢間戲院咧，我諗好多人都嚟睇過戲。嗱，我咧就比較少嚟呢間戲院度睇嘅。喂，你哋有邊個又會有嚟過呢間戲院睇過？亦有冇呢啲咁嘅經歷？去廁所有冇聽過怪聲？同埋咧，呢度好攞命噶，要行好多層先上到去嗰個戲院度，同埋走嘅時候亦都落咗好多層。大家有冇試過聽過啲咁嘅怪事？喂，你不妨可以話俾我聽喎，喺仙人術二喺我嗰、那個仙人靈異通訊站嗰度同我講都得嘅喎。我下次又帶大家去第二間戲院度睇過。嗱，呢間豪華戲院咧，大家千祈唔好搞錯。佢就唔關大個嘴事嘅，因為過咗唐美道就唔係大個嘴㗎啦，係旺角。 旺角。 以前 即係佢哋分界線。 係啊，以前大個嘴最猛嗰間應該係金冠喎。 金冠。 係啊，拆咗㗎啦，直情喺個柏樹街球場，柏樹街球場邊嗰間金冠戲院咧，嗰間又勁啲。 我就係知道觀塘金茂坪就猛嘅、金茂坪細個聽過，到而家個招牌都仲喺度噶。金茂坪， 我哋都去過拍。 去過，見過你哋拍。 但係嗰間金冠戲院就拆鬼咗啦，啲人上超等上高咧，就成日都即係明明入場嗱，佢開2:30啦，咁你2:00、2:08、2:09入場，要買飛買曬㗎啦。咁你劃位嗰陣時，你知有幾多人去㗎嘛？係咪先？ 係啊， 冇人㗎嘛。 冇人。 晏晝2:00幾，大角咀啲戲院有鬼人去咩？通常係嗰啲通常係拍拖嗰啲入去連龍找手先去㗎嘛。咁你冇理由上去咧？見到咧嗰啲散開兩邊嗰啲咧，即係黐埋牆嗰啲咧，坐滿人喎、 坐滿添啊！ 晏晝啊， 哇，咁都好多 人、啊。係啊，唔係嗰啲戲院冇所謂嘅，一日到黑都咁陰噶啦，黑掹掹噶嘛。 咁係， 你入去嗰陣時你係知噶嘛。嗱、你至多我當你超等就係力要上一層噶嘛。後座就話你前座搏懵買前座走咗去後座睇啫、即係冇人你咪走咗去後座睇啦，大位唔理你噶嘛， 係唔理。 但超等係冇可能噶嘛， 超等唔得，你一定要好似 VIP 咁你先上到去噶嘛， 你要行上去噶嘛，要行上一層噶嘛，係 啊， 佢經常發生喎。 哇！但係佢哋唔係中意即係相傳唔係中意坐前排睇噶嘛？ 邊個啊？前排嗰啲係大戲啫。 戲院都唔係嘅，戲院就另一個。 唔係戲院都有嘅，以前嗰間麗宮戲院咧，即係而家變咗越秀廣場啊、即係喺你新蒲崗一轉，嗱、你咁樣觀塘道啊，一左轉入去嗰間拍立機，唔知乜鬼嘢診所對面嗰度，咪以前有間戲院噶嘛，頭七行唔飛噶嘛。 哦，就专俾啲朋友仔坐。 系啊，冇人坐喺度。系啊，你买前座都好抵噶啦，你前座咧系第八行噶啦。 第八行。 系头七行，唔知头七。 咁咪少好多钱啊？ 边个啊？ 即系戏院咪少好多钱？屌，有七行冇得坐喎。 边个啊？你坐入去又俾人搞啊？你试下坐下咯。嗰间豪华戏院咪仲劲？咁啊？几多年啊？搞几年到而家，大佬 都 冇乜人，冇乜人睇嘅，到而家仲喺度啊？ 系咯，好生存力好强。 系啊， 多 系啊，咁你喂又讲翻单，你话讲单咩？机场 系啦，咁小弟咧、就我谂而家12月，即系几个半年前啦，咁啊同个 friend 走去做呢个机场保安，即系其实得一间公司嘅啫，机场保安嗰间即系喺禁区嗰度做得嘢嘅保安公司得一间，唔使开名都知嘅，咁咧。咁其實如果大家咧係有朋友喺機場度做過嘢嘅咧，一定聽過好多關於機場嘅古靈精怪嘢。即係機場啊，唔知點解我初頭入去都唔知嘅，係啲同事喺師兄師姐講我聽咧，我先知原來哇機場原來都唔係，即係你唔好睇佢人來人往，原來都好多古靈精怪。 唔係佢有啲佢哋講咩啊？嗰啲區啊 ，check in 嗰啲區咧 ，check point 有啲好靜㗎。 check point 夜晚好靜，夜晚就嗰、那個部門我唔係守嗰個部門嘅，我就喺停機坪度做嘢嘅，即係喺停機坪嗰度服侍啲飛機啊。 基底啊，做好多古靈精怪嘢。咁、 嗯、 隔離部門嗰個咧，轉頭都可以講下，嗰、那個都有師兄喺度做過。咁、 嗯、 講我自己親身經歷啦，講單冇咁猛嘅先。咁嗰單咧，其實就唔係我撞到正一正。咁、 嗯、 我哋咧咁有個 control room 噶嘛，喺禁區裏邊。咁、 嗯、 我禁嗰、那個 control room 咧。其實咧就不嬲咧，因為機場你知啊，咁佢起嘅時候好大工程噶嘛，咁有啲可能有啲勞工佢唔講俾你聽嘅，咁好多可能有陣時身故啊， 幾多黑勞啊嗰度？ 哎呀，你我以為唔講得嘅點？ 講得屌唔講得？ 即係有好多嗰啲，但係可能佢有陣時有工業意外走咗，唔報得上去噶嘛，係咪先？咁、 嗯、 可能咧就擺喺嗰、那個嗰、那個位嗰度，咁、 嗯、 就擺住先。又或者有啲真係正式可能 pass out 咗嘅，咁都擺住喺我哋以前嗰、那個，即係而家個control room 嗰度，咁嗰度咧就叫做一个唔系 official 嘅停尸间啦。咁嗰度咧不嬲咧都有啲即系古古怪怪，人一时时咧虽然成日都有人嘅，但系都古灵精怪。咁、 嗯、 有一次咧，咁我去同咁我去报道啦，咁都要俾个值日官见到我喺度先得噶嘛。咁、 嗯、 我喺度报道，咁成个 control 咧嗰日就唔知点解啲同事出晒做嘢，得翻我个师兄咧，咁就坐喺个休息室嗰度。咁然之后咧，咁得我一个行过，佢瞓之前咧，佢伏低瞓之前咧，咁佢嗌喂嗌，咁啊喂系啊，转头见，跟住咁啊行咗过去。咁然之后行过，我翻转头谂住揾佢啦。啊，佢弹起身，佢话喂。你剛才拍我啊？ 嗯， 我話冇喎，邊有得人拍你？因為我望到門口嘅，冇人入去又冇人剩， 嗯， 因為冇人拍你喎，做咩？做咩？做咩？佢話冇啊，頭先有條友啊拍我啊，咁啊好鬼大力噶，成隻手咁拍一聲拍落嚟，炸醒咗，乜、嗯、鬼都冇。咁然之後，哦，咁可能咁我一笑置之啦。咁啊，咁。嗰晚，因為我唔係直接撞到我師兄話俾我聽，咁然之後咧，咁第二，咁同一晚嚟嘅、 嗯， 同一個夜晚咧，做晏晝做到夜晚，夜晚啦，咁啊翻去，咁佢人咧唔知點解開始都呆滯啊，即係我唔知佢咩事，啊喂。去食口煙啦咁樣，咁條友食煙就鬧我，我話唔去啦，你去啦。咁我話食煙咧就喺隔離嗰個殘次嘅啫，咁、喺個殘次嗰度，咁殘次咧得一個，嗰、那個係即係點講啊？即係都係非公非正式嘅食煙區嚟噶，吸煙區。 其實嗰度整個殘次都幾多餘喎，全部員工， 全部員工冇傷殘次嘅。 唔係你出得去停機坪嗰啲人會有殘廢㗎，係 啊，即係你殘廢都唔俾你入去啦。即係嗰個位，如果你係傷殘人士嘅説話，其實都好難喺嗰啲位度工作。到，即系你要坐住轮椅都点去？咁唔理啦，唔知点解有个残次啦。咁、嗰个残次咧就不嬲都系俾啲人入去食烟噶啦。咁咧，咁我师兄咧就自己一个咁行去，咁对门咧，咁通常咧就敲下门啊，咁啊，跟住系开下锁，咁锁住咗。咁你食烟就一系你又上翻去离港层五楼嗰度有个吸烟区。咁费事行上去啊，咁喺度等，咁你屙屎都冇屙咁耐啊。咁好啦，咁佢突然之间听到开锁声，即係有个锁㗎嘛，拆一声。但係冇人出喎。咁然之后佢一开门都冇人嘅。跟住之后嘩佢同一日撞两次呢啲咁嘅嘢。即係虽然佢唔系正面冲突、即係唔系正面去搞你啊整蛊你啊咁样。但係佢自己呢就唔知做乜鬼嘢，吓到面都青埋咁就冲返入嚟，唉唔食啦唔食。我问佢咩事啊，冇啊，头先有弹咁嘅嘢。话哇你真系。 其实嗰个残次嗰把锁好鬼难。要好大力拧噶、 你一定喺入边开噶嘛？ 系啊，喺里边开。佢有一个手柄嘅锁， 系啦系啦系啦。 另外仲有一个 lock 噶嘛？ 系啦，即系你嗰个 lock 系。 嗰、那个都要几大力下噶喎。 系啊，你冇可能自己会嚓一声开咗，开咗仲要冇人嘅。咁你冇你去得边啫？嗰个人都爬嗰啲架天花走都冇啊。咁不嬲，其实机场都有好多啲古灵精怪嘢。咁、最出名咧就系、呢个就我就系亲身撞到。咁、我记得呢，因为嗰阵时唔知，我第入职应该第三个礼拜定唔知第四个礼拜，唔记得咗。咁嗰阵时有一晚要翻通宵间，第一次翻。咁、呢咁啊翻通宵间啦，嗰阵时都唔知咁多啲古灵精怪嘢嘅。咁啊咁啊一到呢个通宵间呢，啲师姐呢就好鬼鍾意，即係阿姐呀好鬼鍾意讲埋啲古灵精怪鬼故 事吓 吓啦，即係知话新人梗係吓下你啦。咁然之后呢，咁啊坐架嗰啲缩土啊，即係公司嘅公司车啦。咁我哋叫咪车，唔知点解叫咪车，咁坐咪车出去。咁 架车咧得个司机，我同埋两个师姐，佢系咁讲，佢话：喂，朗仔信唔信啊？哇，机场鬼帽，因为机场鬼帽子咧，我谂即系十个机场员工啊，六七个都听过啦。 嗯， 咁然之后我嗰阵时系又唔多啊，成日话见到，因为公司好多同事话见过又或者听过，话边有咁多啊？唉，算啦。咁初头嘅感觉就系、是，诶，冇嘢嘅，咁冇事啦。咁我嗰日咧就要守住架机咧，就系、是、客货机嚟嘅，即、系要出个货运停机坪嗰位。咁啊，企喺度啦。咁你知嗰啲 A380 空中巴士好鬼大噶，系啊，成个直池都唔知装唔装得落噶嘛，五廿米噶嘛，前后即系机尾到机头。咁咧，我个位咧就要企机翼嘅。咁突然之间咧，企企下企咗我谂个零钟度啦，因为一企企三四个钟头好夸张。咁突然之间好闷噶嘛，嗰阵时好记得又听紧你先人嘢话，真系因为你机场冇嘢做，同埋停机坪好大声，你要塞住只耳。咁啊听听，一系就听即系听歌，一系就听节目。咁啊听节目，咁突然之间有个嗰啲牛奶仔，即系嗰啲推即系揸车货嗰啲， 即系欧卡狗嗰啲。 系啦系啦，欧卡狗嗰啲，咁佢又无啦行过嚟。喂，阿 Sir， 阿 Sir， 我跟住通常嗰啲有冇咁好死叫你阿 Sir， 通常叫系、师傅，嗰啲好即系冇咁系啦系啦，冇可能叫你阿 Sir。咁嗰个人都好生，即系都好好，应该都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嗰啲，啱啱入去做啊嘛。喂，见到个叫咩啊？嗰啲叫卡板嗰啲货中间咧，一条靓仔啊，喂条靓仔。咁我初头话边有咩靓仔啊咩啊？咁你知噶呢啲，即系你喺个停机坪嗰度，你冇可能有一个冇带禁区证嘅人，仲要系僆仔入到嚟噶嘛？因为你啲工作地方冇可能噶嘛。咁我第一下咧就冇谂到系机场鬼帽子，因为佢哋话啲鬼帽子咧，系鬼帽子嘛，即系你见到个僆仔冇见到冇理由见到个阿妈，冇理由见唔到个阿妈噶嘛。咁佢自佢话见到个僆仔啫。咁我初头冇谂到，应该都系可能睇错啦。咁佢话：，你快过嚟睇下。咁我咧咁行过去，咁身上面有支电筒。咁啊喺嗰啲嘢一照，啊冇嘢啊。咁佢我同佢讲：，冇嘢嘅，做嘢做嘢。即系你虽然系夜晚入深夜，但系都有人，都唔系咁惊嗰种感觉。但系跟住咧就濑嘢。咁喺个机翼嗰度，你知机翼同机头系争好远，起码十零廿米噶嘛，嗰个距离唔知有冇啦？ 唔止啊， 唔止 五十米噶架机， 系啦。咁你即系你要行过去机头咧，系一段时间噶嘛。咁机头嗰度咧就泊咗嗰啲牛奶车。咁咧我企喺度，咁啊听紧节目，系啦。咁突然之间咧，就个人好 wing 啊 ，wing 下 wing 下，个人咧好似好又唔系好眼瞓，但系就好似成身好似个心寒出嚟咁样。咁咧，突然之间咧，就有一下黑埋咗眼，跟住咧醒翻嘅时候咧，突然之间就喺个机翼嗰度，突然之间喺个机头嗰度出现，就 即系你喺个机翼去咗个机头， 系啊，有个意识就系搏一声，喂，点解冇喺呢度嘅？跟住之后即系头先叫我去睇嗰个嗱嗰仔咧，就喺度望住我，跟住佢话：喂，冇嘢嘛？跟住我冇事冇事，咁我谂住冇嘢啦，行翻去。咁跟住咧。我心里面都觉得，冇嘢嘅，可能自己心多，因为嗰刻喺度谂，会唔会自己恰着咗啊？但系恰着咗冇理由识行咁远噶嘛？你恰着咗，你正常扑低，因为我又冇失，又冇嗰个叫做梦游噶嘛。咁你通常扑都系扑前边嘅啫。咁但系跟住喺度谂，应该冇事。跟住计，突然之间又嚟多次。咁今次咧就冇咁好彩啦，就直头咧又系喺就系、是、突然之间中间嗰段。断咗片，就突然之间就出现翻喺个机头度，成只脚咧就砰一声冚咗落个牛奶车嗰啲铁架度，哇肿咗，跟住之后哇，跟住系因为唔系正常行路，系直头凌空咗跌落去啊，跌落去你冇可能嘅，你瞓即系就算系瞓着咗，你都唔会咁样噶嘛，砰一声，哇，跟住醒一醒，喂，跟住头先嗰个阿哥哥仔咧就捉住我，喂，你真系冇嘢啊嘛，你好似冇乜意识咁样行咗过嚟，你砰一声做乜嘢啊你，冇事啊嘛，跟住我都。飙晒冷汗，已经系 feel 到好唔对路啊！濑嘢唔知系咪头先喺车度讲错嘢，即系喺度谂。跟住之后咧，就同个即系咁，因为机头嗰度都有个师姐，咁我即刻嗱嗱声同佢讲话：，喂，好似唔系好对路，去个洗手间先，因为个洗手间好长，未撞完嘅。咁应该我嗰阵时啊，估计应该自己衰多口啦，系算啦。咁啊，去个洗手间啊，洗个面，食口烟。个师姐：，你食口烟啦，你睇下冇啲。咁行过去有一个位咧。即系挨边个位咧，叫租户禁区，咁有好多公司喺度。咁有啲公司咧有块落地玻璃，我唔记得咗嗰间公司叫咩名。咁咧喺间公司咁行过， 嗰个突然之间见到嗰个咧，就好似人咁样嘅，就着住我哋，因为我哋个部门有分两 team 人，一批就系保安，一批就系嗰啲健康助理叫 HA。咁啊个大只手臂呢个位咧，条蓝色打咗 healthy assistant 嗰啲咩？ 佢咪推轮椅嗰啲啊？ 唔系推轮椅，帮你探热嗰啲。 哦，即系啲人经过射枪嗰啲。 系啦，有个 mon 睇住你有冇探。咁你正常喺嗰个位嗰度，我初头因为嗰阵时都咬咬地啊，寒晒，跟住我冇谂咁多，可能跟住心谂系可能系检查站啩喺嗰度有。咁我唔理啦，咁但係望返转头，咦，有一条黑色着黑色制服嘅我哋制服嘅人咁坐咗喺度。咁我心諗其实唔应该㗎喎呢坛嘢，即係冇可能喺即係喺个地方。 同时间冇两组人出现。 係啦係啦。咁然之后呢咁就行过啦。咁但係嗰个人呢，我望真啲我拧返转头呢，唔系人嚟嘅，系好似嗰啲你平时行过街嗰啲咧，即系卖衫嗰啲铺头嗰啲人偶嗰啲物体。佢无啦啦咁样，即系挨住落个窗度，突然之间咧，好突然嗰下，拧转头望咗，哇！即系吓到咧嗰下， 即系嗰个公系嗰个 系啊，嗰个公仔冇样嘅公仔就拧转头，跟住我心谂唔系啊嘛，即系我会唔会自己眼化？跟住嗱嗱声，即系已经其实都冇只脚冚肿咗嘛，冇乜力嘅，嗱嗱声行啦。咁其实个心咧都定啲嘅，因为前面有个同事咧喺度自己笃紧电话，咁 嗱嗱声埋去嗰度， 嗱嗱声埋 安全 系啦，因为嗱嗱声同佢喂同佢讲喂。师兄介唔介意陪我行过去嗰边啊？做咩啊？哦，冇，哇！你面都青埋，你冇嘢啊嘛？跟住冇，佢一路行，一路同我讲话，喂，头先我谈咁嘅嘢，佢话，哇！你梗系唔好乱讲嘢啦，呢度不嬲都好古怪嘅，咁同我讲，即系佢话嗰个位咧，即系成个停机坪咧，都系有好多古灵精怪嘢嘅，即系例如，即系譬如喺嗰啲，即系有个隔，即系夜晚咧有个航空公司咧。有个航空公司。 讲到嗰间航空公司呢，我哋讲过话返嚟再讲。